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呢个系大香港早晨诶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而家系8:33。咁样咧就大家就准备出门口翻工啦，或者应该已经要出门口啦，咁样。咁再亦都同大家讲一次啦。今日我哋亦都系喺沙田啦、观塘啦、九龙湾啦，咁样啦，各处多个地方啦，唔系好似仲有嘅，唔记得咗。有多个地方咧都系有街站，就系派发紧呢个宣传我哋呢个咁嘅今年六四转场尖沙咀文化中心建咁样，咁好简单嘅啫，即系同人哋宣传咧，即系你会觉得哇，点解要嚟啊呢一路啊？无论你同佢讲个转场先，你都睇下啦，好捻精彩啊，又吞剑又剩啊，嗰啲都系冇嘅咁样，但系就会有好重要嘅吓、即系嘅一啲理念啊，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样，咁啊大家宣传咗，拉人嚟先，拉多啲人嚟，我哋尖沙咀今年我哋即系属于香港人嘅六四集会 ，OK， 好啦。咁就講咩呢，就講講泰國嘅，講講一啲國際局勢。琴日噏咗少少，都冇講得好詳盡。咁啊，點解今日要詳盡講呢？咁樣一陣間先講俾大家聽啦。大家知道啦，嗱，而家泰國咧就宣布呢個全國戒嚴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軍隊都下，即係尤其是曼谷啦，咁樣就已經有好多軍隊又喺度駐守。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市況而家暫時嚟睇咧，都係即係從新聞片啦，同埋一啲消息翻嚟咁樣，都係平靜嘅咁樣，好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軍方又出嚟講嘢啦，咁樣，咁最主要都係希望即係話可以令到個社會恢復翻和平同埋秩序咁樣，咁然之後咧就令就多次咧就宣稱咧絕對咧就係冇打算咧係進行呢個政變咁樣嘅，咁看守政府都冇咩講啦，咁樣都係即係基本上都係即係軍佬話事嚟嘅，即係軍佬忽然之間佢哋話要戒嚴咁樣，咁好啦，俾你哋戒嚴啦咁樣，咁然之後反對派啦，即係一路即係去即係反他信反英綠嘅集團啦，咁呢個掃帖咧原本都仲係霸佔住呢個咁樣嘅政府嘅大樓啦，政府行政辦公室啦，咁亦都撤出咗呢個咁樣嘅行政辦公室啦。跟住然之後，你見到掃帖咧，走去向軍方獻花啦，嗰啲咁樣表達和平嘅意願嗰啲。 即係你啱時候啦。係 啊，表達和平嘅意願啦，咁樣。咁然之後，原本要發動大規模行動嘅即係撐反對呢個咁樣嘅掃帖派系啦，反對呢個咁樣嘅曼谷嘅一個咁樣嘅曼谷嘅政治集團，迫使呢個咁嘅英綠落台啦，反對呢個咁樣嘅早前呢個咁樣嘅憲政法庭啦，判定呢個咁嘅英綠係需要下台啦、舞弊啦咁樣，都反對對呢啲種種嘅行徑、種種嘅反英綠、反他信政府嘅行為咧，咁就各地支持他信派系嘅民眾，即係紅三軍啦，就係原本就係準備就係進入曼谷，就發動大規模嘅行動、示威、抗議咁樣嘅，咁亦都因為呢個咁樣嘅軍方宣告呢個戒嚴，咁紅三軍亦都發表就係話尊重軍方嘅決定啦，咁亦都希望即係但係對於如果真係有意發動政變嘅話，佢哋係唔會作出任即係唔能夠容忍呢一種行為啦，咁樣 OK， 咁所以軍方亦都強調多次強調呢個並不是一個政變嘅行為咁樣，咁但係實質上係咪一個政變嘅行為咧？咁樣咁就有啲即係英國政府嘅人員就斥責呢個行為就係一個半政變式嘅行為咁樣 ，OK， 好啦，咁即係有咩值得分析呢？有咩值得分析呢？就係話個前因後果係點啊？你要留意呢，其實呢個咁樣嘅由英綠政府裝英綠仲係呢個咁樣嘅英綠仲係呢個咁樣嘅總理嘅時候，然之後呢個反對派由掃帖領導嘅反對派發起多次嘅大規模嘅行動，大規模嘅群眾運動，咁然之後呢又侵佔咗多個嘅政府大樓、政府機關咁樣，咁我一路都冇發表過 任何嘅意見嗰啲咁樣。我想講咧，香港嘅社運界咧，又或者民主派咧，社運界咧，最主要就係話好撚中意咧，就係咧，即係由呢個咁樣嘅茉莉花革命開始咧，就好中意咧，一凡係見到世界各地有任何嘅一啲反政府嘅活動出現啊，或者群眾運動出現咧，就攞嚟咧就作為借鑑，又或者咧攞嚟咧就將佢嚇即係幫佢整啲黑白相啊咁樣啊，加啲字上去啊， 跟住加油咁樣， 跟住就喺將佢多少少啊 Instagram 化咁樣，跟住然之後就貼喺 Facebook 嗰啲咁樣，哇！啲人民嘅力量顯現啊，抗爭嗱係即係某程度上係黑啱嘅，即係可能大家年紀細啦咁樣，即係你遙想翻，即係喺呢個咁樣嘅80年代尾90年代初，當嗰個整個全球嘅一個民主浪潮發生嘅時候，的而且確佢群眾運動同埋呢個咁樣嘅一啲民主訴求嘅運動咧，佢的而且確係有一個全球嘅病毒性喺度嘅。當其時啊，鄧小平都出嚟講過啦，呢個即係發生喺中國嘅呢個天安門嘅運動，都只不過喺全球大氣候底下嘅小氣候咁樣。咁而事實上嗰個大氣候都帶動咗好多嘢，即係80、90年代嘅時候嚇呢個咁嘅柏林圍牆倒下啦，呢個蘇聯嘅解體啦咁樣啊，一系列嘅共產鐵幕國家嘅倒台啦嗰啲咁樣。好啦，咁跟住然之後由呢個咁樣嘅茉莉花運動開始咁樣，亦都真係事實上有帶動咗一浪嘅革命啦，甚至乎喺發達嘅地方都係有一啲反資本主義嘅群眾運動嘅興起啦咁樣。好啦，咁我哋譬如以《二月時報》嚟講，我哋見到隔岸嘅台灣嘅侵佔嘅呢個立法院嘅行動，我哋都表現得相當之興奮啦，係咪先？亦都希望即係因為你係事實上係咁樣嘅，好多時候就係你一啲外國嘅例證咧，係會鼓動到當地嘅人話俾你聽，哇！你睇下。人哋咁樣都係得啦，咁樣 我哋都應該掂啊！ 即係打支強心針俾自己， 唔係同其實同啲傳銷廣告一鳩樣啫嘛，即係同嗰啲電視直銷廣告一樣啫嘛。 你睇佢3個月就揾到60萬啦。 係啦，跟住又或者係啦，咧著名嘅影星啊，利用呢個咁嘅震土機啊，咁樣2個月就減咗肥啊，咁樣嗰啲。咁嗰個一定要外國人先啦，外國人都得，香港人應該得啦，咁樣我又買翻嚟震下肚先咁樣，即係係有咁樣嘅係有咁樣嘅效果喺度。咁但係我哋一路都冇評價過嗰個咁樣嘅關於呢個咁嘅泰國嘅運動，就係因為由一開始我就認為呢個唔係一個單純嘅，群眾運動。我講緊唔係一個單純嘅群眾運動嘅意思係乜嘢咧？就係話唔係講緊話嗰個群眾運動背後有冇政黨嘅勢力介入啊，有冇一啲政治嘅集團嘅利益喺入邊？咁好老實講，台灣都有啦，台灣太陽花運動都有啦，係咪先？即係嗰個都唔你即係亦都唔需要有啲政治潔癖，覺得就話係咪純粹？嘅群眾運動各樣咁嘅嘢，咁但係泰國特別嘅地方就係話，嗰個係有軍方背後 back up 噶嘛，即係你由歷史嘅角度去睇，就話好啦，我哋講翻成個呢個咁嘅反他信即係其實成個運動係一個反他信運動，但他信已經唔喺泰國啦嘛，他信因為即係外遊，即係當佢仲係在位嘅時候，跟住然之後佢國家即係嗰個就真係 就 政變判咗你貪污嗰啲咁樣 ，OK 好啦。泰國長年都係被呢個咁樣嘅軍政府嘅政權所把持 ，OK， 直至到有呢個咁樣嘅開始有呢個咁樣嘅民人政府嘅出現，有民主化選舉嘅出現，然之後乃至到他信上台嘅時候，他信係作為一個咁樣嘅商人，作為一個商人，一個即係泰國嘅大財團嘅代表去執政嘅時候 ，OK， 佢係代表住一個點講啊？即係非軍方嘅勢力啦，民人嘅或者係商人嘅勢力啦，商人姿態啦咁樣。咁但係佢係並不受到呢個咁樣嘅當權嘅既得利益集團所擁戴同埋重視嘅。咁但係他信事實上係一個喺對民生措施啦，或者啲利民措施，尤其是喺一啲嘅農民嘅措施，一啲嘅扶貧嘅政策啦，其實唔係扶貧，嗰啲其實係派錢派糖，其實係派糖嘅政策上面咧係做得好好嘅，即係好做到得到呢個咁樣嘅一啲咁樣嘅泰國 貧落嘅農村地區嘅一啲農民嘅支持，最主要就係因為一啲派糖式嘅行徑啦咁樣。咁而與此同時就係乜嘢咧？就係當他信上台嘅時候咧，亦都係泰國經濟最起飛嘅時代。係。咁泰國經濟亦都係即係當年亦都係爬升得好緊要啦。嗰陣未有一個咁樣嘅即係系統性嘅金融風暴出現掃蕩嘅時候，咁他信領導底下，即係加上佢商人嘅身份啦，咁事實上令到無論係低下階層嘅生活質素，同埋整體泰國經濟都係上升嘅。好啦，跟住然之後就出現咗呢個咁樣嘅他信被逼落台啦，他信呢個咁。被因為外遊嘅期間，咁然之後就被呢個咁樣嘅政變啦，檢控佢貪腐啊嘛，問佢咁，當然佢都係有貪嘅，係咪先？冇貪就奇啦，係咪？好啦，咁然之後咁佢就變咗流亡啦，流亡海外啦，咁然之後就受到呢個咁樣嘅受到呢個咁樣嘅反他信派系就去把持咗呢個政權，咁但係經濟真係差啊嘛，跟完之後經濟真係差啊嘛，亦都係因為經濟差嘅環境底下，於是乎英六再出嚟參選嘅時候，當然佢亦都靚啦。咁樣佢有佢嘅吸引力所在啦，咁但係佢好明顯就係受他信所擺佈，大家投票即係喺個大選入面，大家投票俾英六，其實就係投票俾他信㗎嘛，即係呢個係民意授權啊，我希望你可以喺海外控制返泰國。 英六唔係第一個㗎啦嘛，佢之前都有啲代言人咩沙馬同埋佢個妹夫咩仲差呀都當過總理噶嘛，佢之後再去。 唔係最主要係英六啦，最主要係英六啦。咁當英六去作為一個他信嘅代表去上台嘅時候，其實亦都係代表住呢個咁樣嘅，喂，即係嗰個他信嘅勢力其實係對於泰國整體嘅一啲貧民嚟到講，係一個即係拯救泰國經濟嘅希望啦咁樣。咁但係事實上英六又真係拯救唔到泰國經濟喎。咁所以於是乎咧，就造成咗一個咁樣嘅 有位入 英六嘅管治嘅危機。咁然之後咧，個導火線咧，呢件事呢、這個成個反他信反他信系統反英六嘅政權嘅導火線就係英六想要修改法例，然之後可以豁免到他信嘅罪狀，等他信可以翻嚟嘛。跟住喂，因為反對派係就知道就係話，如果他信一翻嚟嘅話，就冇得搞嘅件事，就冇得再搞嘅。他信唔喺度嘅時候，都仲可以即係等佢嗰個聲望啊，各樣嘢冇一個直接嘅影響嘅時候，都仲可以同佢制衡下。佢一翻到嚟嘅話，就全面崩潰啊！咁樣 即係話意思就係話，他信其實到今時今日嚟講，對於泰國可能尤其是泰北嘅啲貧民啊農民嚟講，嗰個吸引力仲係好大嘅。 咪係啊，梗係啦。 即使你知道英六係受佢控制，即係已經係佢代言人嘅話， 就係、是、想俾佢 最好你親身嚟。出現在泰國的政壇是更加緊要的，即係對佢嚟講， 仲好咁樣。 70% 嘅人口都 係 農民。 好啦，咁但係即係譬如如果再選嘅話，譬如你而家再選嘅話，嗱佢而家軍政府做咗呢個全國戒嚴，咁然之後就打算喺八月再開呢個大選啦。我唔知喺呢幾個月嘅時間，佢可以做到啲乜嘢嘅手段同埋變化啦。但係如果真係無風無浪咁樣嘅情況底下再選嘅話，都係英六集團贏， 都係會係， 其實都係他信集團贏到咁樣。所以之前當阿英六就係話：喂，解散呢個咁樣嘅，我哋解散呢個政府啦。即刻再選過，反對派係唔撚肯過你㗎嘛， 冇張選， 佢唔想同你選啊，佢係驚撚咗同你選啊，所以嗰個群眾運動本身係好撚矛盾嘅，佢要動員群眾去反你，但係佢又唔夠膽同你選，嗰個形勢、個佈局係乜嘢呢？就係其實由他信年代就已經係面對呢個咁樣嘅困境，只不過他信壓得住場，就係話喺成個他信系統入面都好受到貧落地區嘅貧民所歡迎，但係偏偏喺曼谷嘅中產階級咧、就反你呢個。咁樣嘅管治系統，就反你呢個政權。好啦，咁於是乎就發生咗呢個咁樣嘅大規模嘅群眾嘅動員啦，反對派大規模嘅侵佔各個嘅咁樣嘅政府大樓啦，嗰啲咁樣。好啦，當其時我就已經覺得呢件事係一定係軍方背後 back up 噶啦，一定係軍方背後 back up 噶啦。咁但係即係你都好難確鑿咁樣講啦，即係你最多話軍方袖手旁觀啫咁樣。咁而當其時咧，阿李卓人咧就係幾時啊？ 11月27日， 系啊， 13年 嘅時候，即係上年11月咧，咁樣咧，佢就去完瑞典參加完呢個咁嘅國際工會會議咧，跟住咧就唔直接翻香港，跟住咧就去咗泰國。咁當其時有個報道出咗嚟咧，就係話乜嘢咧？佢就去泰國咧，就去睇呢個咁樣嘅泰國嘅群眾運動咁樣 佔領行動， 咁樣咧就睇佢哋嘅佔領行動咁樣咧，咁就係話咧就同報紙就講咧話為佔領中環取經嗰啲咁樣。當其時我忍住唔撚屌你，我當其時都忍住唔撚屌你嚟㗎，其實我。 今日最主要講嘅就唔係講泰國局勢，頭先嗰啲係 background 嚟嘅，最主要講你李尋日。 搞清楚個 background 先，大家。 你今時今日，即係今時今日，我振振有詞屌你，我當日已經想屌鳩你，不過我忍撚住唔屌鳩你，撲你啊真係。你去泰國取經，去睇人哋嘅群眾運動，為佔中取經，你冇撚嘢係嘛？喂，今時今日你就能夠確鑿證明咗一樣嘢，就係乜嘢咧？喂，當呢個咁樣嘅掃貼嘅派系，即係其實舊底黃三軍嘅系統，喂，搞撚到泰國翻天，搞到成個曼谷翻天覆地，軍方都保持克制，侵佔咗一個又一個政府大樓，都冇人出過聲。然之後個情況係去到咩？係出手榴彈啊！喺呢個咁樣嘅遊行嘅隊伍啊，為咗逼軍方出手，係出手榴彈啊，揾槍手射殺啦。然之後話呢啲係呢啲紅三軍派系嘅，紅三軍未撚入到曼谷，就已經話呢啲係紅三軍嘅人逼佢出嚟咁樣。然之後一個人都拉唔撚到，係咪？跟住然之後各樣各樣嘅嘢咁樣發生，軍方都保持呢個咁樣嘅沉默，直至到紅三，直至到英六落台，紅三軍話要動員啦。喂，即係嗰樣嘢就我顯示翻你睇，淨係得你有民眾啊？屌你！你而家主要係曼谷嗰度有支持啫嘛，你哋反對派係咪先？哇！我哋整個即係喺佢哋嘅角度嚟講，喂，我哋紅三軍喺佢哋嘅睇法入邊，我哋遍佈除咗曼谷之外嘅地方啊，乜嘢我哋入城睇下你點樣算，一宣布話入城，一軍方就戒嚴啦。喂，即係反對派搞到周圍你咁氣嘅時候，佢又唔撚你喎。紅三軍一出嚟又話：喂，你識搞群眾運動，我唔識搞啊！軍方就即刻戒嚴。喂，咁擺撚到明咯，大佬，擺撚到明就係話成個反哈信、反英綠嘅系統嘅運動，就係得到軍方支持啦。咁我想問李卓仁，你取乜撚嘢經啊？即係你佔領中環係會揾解放軍支持你嘅，咁你不如尋求解放軍支持你佔領中環啦。如果唔係，你點取經啫？如果你點取經嘅？點解即係有啲人嗰陣有好多社運，有啲無知嘅社運友又喺度講話，哇學下泰國人啦、啊，咁撚樣先衝入到啲政府大樓，梗係衝入到啦， 冇人擋住啊嘛， 是軍人嚟啊嘛。 軍訓嗰班， 撲你街，係咪先？嗰啲係除咗軍服嘅軍人嚟啊嘛，梗係衝得入啦，乜多撚魚係咪先？所以即係呢個人無知真係好撚可怕， 真係幾無知嘅。因為睇翻個報道咧，佢就引述阿李卓仁講咧，就話啊，人哋泰國嗰個佔領行動咧，真係搞得好大規模噶，好似台上咧有歌有唱歌跳舞啦，音響咧勁到幾條街都聽到啊！除咗可以激勵士氣，仲可以娛樂一下留守嘅群眾添。仲有台下有唔同食嘅食物供應，又有藝術廊，仲有示威物品同紀念品賣啊，仲有按摩同酒吧添啊！哇，你話真係聲色藝俱全咁樣。咁最尾仲有 conclusion 嘅，就咁講喎。佢話阿仁咧就仲話咧，泰國咧搞佔領中環，唔係搞佔領咧，搞到咁有規模嘅，真係值得佔中學嘢。當然啦，前提係市民要捐多啲錢俾佔中先搞到。 係咩？ 係啊！即係其實佢講咁多嘢都係叫喂大家科水，大家科水俾我搞 party 咧，我就可以搞到好似泰國啲 party 咁靚啊！音響又勁，仲可以俾埋嘢食添，就同以往唔同嘅咁樣。 即係我想講咁多關於泰國局勢嘅嘢咧，其實咧，即係政府就唔該撥款俾我，因為其實呢一節節目最主要就唔係想分析泰國政治，我係想做港珠嘅研究，我係想做港珠嘅研究。你由呢個咁嘅泰國局勢咧，你又睇到港珠係幾咁豬，撲你嘅街，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又唔撚清楚，跟住呢啲咁嘅人咧走去咧，以為咧嗰樣嘢喂睇到就係嗰啲有按摩啊，有剩嗰啲咁樣， 有酒吧， 認為成件事有酒吧，認為成件事嘅核心嘅所在咧就係話喂民眾最緊要捐錢咁樣，你以為嗰件事搞得到就因為泰國民眾好撚肯捐錢啊！嗰件事因為背後有軍方啊嘛，撲你嘅街，唔單止係軍方，背後仲有泰王。背後仲有泰王，好啦，即係講嗰個泰王就係話，喂，譬如即係有好多人唔知道，即係喺即係其實呢件事會搞到咁樣，其實持續咗咁耐，即係可以話呢個紅三軍同黃三軍之間呢個咁樣嘅他信系統同埋呢個咁樣嘅舊有管治系統同埋呢個軍方系統，之所以爭戰咁耐，其實就係泰王唔出聲啫嘛。即係如果泰王出聲嘅話，喺好多即係喺好多泰國人心目中就會覺得就話，如果泰王出聲嘅話，件事應該平息。 一錘定音㗎。 係一錘定音，因為泰王喺佢哋嘅角度嚟講係一樣嘅存在，咁但係到呢一刻點解都唔出聲咧？咁我自己有幾個疑問啦，就係、是、第一，泰王八十幾歲，我唔知佢仲清唔清醒。第二樣嘢就係咩咧？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泰王都即係可以咁樣，當年可以咁樣拉呢個咁樣嘅他信落台，當然亦都得到泰王嘅默許啦。咁點解泰王會默許呢件事咧？就係、是、佢覺得喂，屌你做乜？我係神嚟嘅，撲你嘅街！你而家咁撚受歡迎，仲撚得 反骨仔 係咪先？反骨仔啊咁樣。好啦，去到而家咁嘅局面啦，喂，已經他信走咗咁多年，但係他信嘅影響力嘅勢力都依然可以喺度。咁喂，其實泰王心入邊會唔會有一個盤算就話、是、喂，我出嚟出聲就鎮壓得住啦？萬一鎮壓唔住咧？ 咁就戴牛仔帽都唔掂啦， 係咪先？ 咁就俾人話你精神病領袖啦。 喂，佢而家都仲可以話保持中立喎、啊。 唉，你搞啦咁樣。 但係大家都知道泰王都係傾向另一邊㗎啦。 喂，咁但係民情，喂民情真係猛如虎 喎、啊。咁就係、是、你有70% 農民啊，始終 係。喂，即係你而家大部分嘅人都尊重泰王㗎、啊。你梗係尊重泰王，但係當泰王出嚟話就係話，唔得，要趕他順集團走嘅時候，喂，嗰、那個尊重仲喺唔喺度咧？你佢都驚㗎嘛，佢都有呢個考量㗎嘛，咁、啊、樣，咁於是乎又唔出聲。咁究竟呢件事會亂到幾時咧？真係好撚難講。亦、都睇就係話，喂，如果你問我分析嘅話，即係八月選嘅話。其實都好撚難贏嘅個選舉係咪先？ 係啊。 咁你咁如果你要贏嘅話，你呢段日子反對派同埋呢個軍方要做好多嘅動作先得嘅喎。即係唔知要拉幾多人先得喎。 即係佢有個講法咧，就 要令到好多人投唔到票先得喎。 有個講法就話，而家個軍方頒布嗰個戒嚴令咧，係必須要呢個泰王嘅御令先可以解除。咁啊，唔知係咪真係一咁墨守成規啦？我又唔係好知啦。 好啦，咁跟住，但係我想講咧，都唔係講泰國嘅局勢，我都係講港珠，我都係講港珠。好啦，喺呢啲咁嘅背景完全唔了解嘅情況底下，即係李卓仁夠膽死走過去取經啦，OK。然之後《蘋果日報》又走去報道啦，係咪先？即係報道一件事就係話，哇！你睇下啊，仁哥為咗佔領中環，係咪先？幾撚勞心勞力， 付出幾多 啊？哇！咁樣都走去睇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仲要夠膽翻嚟又啊！如果要搞到咁。規模最緊要就係捐錢，你諗下就係話香港嘅民主運動係由呢啲咁嘅人帶領嘅，你點撚樣會有得搞啊？ 見到李卓人家佔中三子扮四面佛咁樣坐去佔中， 你點撚樣搞係咪先？好啦，跟住你講翻香港嘅政治局勢就係話，行政會議入邊有一個傻嘅，反對派嗰個又係傻嘅嗰啲咁樣，喂，你香港嘅競爭力真係好撚難搞，即係點解仲可以排第四名？ 我想知第五係邊個啦？ 係咪先？即係點撚樣搞咧？即係你而家正反行政會議啲人已經綁緊曬手啦，你都係叫翻阿全名。答文西啦，嗰啲咁樣，跟住李卓仁又走出嚟，好嘅，我叫文西，我一定會咁樣，多謝你啊，多謝你啊，人咁樣，唔使客氣，文西，好兄弟，文西嗰啲咁， 屌你老， 成班人咁撚樣喎，你點撚樣搞啊？你仲去支聯會嘅六四燭光集會？呢條友係會去泰國取經嘅，係咪先？即係佢係要求軍方 back up 個佔領行動啊！嗱，呢個其一，呢個其一就係呢個港珠嘅呈現嘅一面。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喂，泰國而家即係嗰個局勢係咁樣，同埋大家係冇記憶，即係冇回憶。就係話，喂，當日最激烈，即係其實你咁講啦，而家係相對平靜嘅，而家相對平靜。即係如果俾紅三軍入城嘅話，好可能就會重演當年紅三軍同埋黃三軍大決戰，大家輪流霸佔機場啊，咁樣啊，即係甚至乎火燒呢個咁樣嘅香港人好撚中意嗰個商場叫咩名？我唔想記咗。 係咪 Blow Tray 啊？ 係啊，燒撚咗啊，咁撚樣，即係會可能會再出現呢啲咁嘅情況，都未定咁樣。咁而而家就係話，當然啦，佢唔會承認佢係支持呢個反對派啦。佢實質上都出現咗個狀況，就係我唔俾你兩派同一時間喺曼谷入面去進行一個 對峙 正面嘅衝突，正面嘅衝突。咁相對嚟講，局勢係穩定啲嘅。好啦，但係，琴日我睇 TVB， 然之後睇唔係睇幾段嘅新聞都係啦，都訪問到嗱，而家仲係黃色旅遊警示咯，即係你仲係可以去咯。咁然之後跟住啲人都係如期出發嘅。訪問嗰啲咁樣嘅機場嗰啲嗰啲人嘅出發咁樣，係啦，你覺得點啊？而家個局勢，應該冇事嘅，唔關我哋事嘅嗰啲咁樣。 已經買重咗保險㗎啦， 子彈有 眼，有事咪即刻翻嚟咯。 係啊，唔會搞到我哋嘅咁樣。跟住然之後訪問泰國嗰邊啲香港人啦咁樣。呢區應該冇嘢嘅， 呢區應該 唔會搞到我哋嘅。 唔係咁，佢 隔離嗰條街有軍車咯，但 係係啊，嗰畫面後面已經見到個坦克人。 你老味， 嗱呢區應該冇嘢嘅咁樣。跟住然之後又有啲人就講話其實有啲擔心嘅。不過我玩埋呢兩日就走㗎喇 冇嘢我喺度嗰兩日呢就梗係唔會有事㗎我絕對有信心 喂我睇到那個畫面我真係覺得你點樣要求香港人關心政治呢嗰啲軍隊攞撚住機關槍喺裏面跑嚟跑去你咁樣冇嘢嘅 按埋大髀先啦 冇事嘅佢都未開槍佢啲機關槍要側邊跑嚟跑去㗎喎 個果盤都未射 佢可以覺得係冇嘢㗎喎咁樣係咪先即係當然啦你即係你泰國你即係你喺泰國都容易見到有軍車 嘅軍人嗰啲咁樣嘅，平時都係。咁但你而家擺明係戒嚴，係咪先？同埋你遙想翻就係話，喂，你以為真係好似香港？你以為嗰啲紅衫軍同埋黃衫軍嘅衝突係好似香港嗰啲咁撚樣嘅？即係你以為係熱血公民同埋愛港力嗰啲互相叫罵嗰啲啊？ 我揸支旗嘅，揸支。 你以為係咁樣啊？你以為嗰種情況啊？屌你紅衫軍同黃衫軍當年，你老母喺街道係會攞機關槍掃射嘅，撲街！ 咪一街通啲渣咁樣， 係無端端黃衫軍攞支機關槍出嚟射啲紅衫軍領袖噶。屌你係咁撚樣啊！喂，嗰啲民眾係有槍嘅，撲街！ 跟住啲香港人啊，哎，行埋試驗 centre 先咁樣。 係咯，跟住 行埋抹半空先咁樣。 係咯，咩事啊？嗰邊嘅潑水節啊，冇嘢嘅，冇嘢嘅， 玩彩平啷啷。 你知我哋香港人唔會射我哋嘅，唉。 你即係咁樣講，豬其中一個特質咧，就係見到自己中意見到嘅嘢咯。你卓人 唔係跟住我見到係啦，見到自己中意見到嘢。跟住然之後，我見到網上面啲留言就話：，唉，放心啦，唔會搞到旅遊區嘅。唉，你真係泰國啊，最緊要係旅遊業啊嘛，佢哋點亂都唔會搞到旅遊區。你老母，你同嗰啲自由行大陸人有乜嘢分別咧？ 啲人嘢都唔使食飯啊，佢哋都要食飯㗎嘛，係咪先？ 我真係見到呢啲咁嘅留言，我真係好撚震驚。而家人哋政變緊啊，仲撚理你旅唔旅遊業？你老母！妖，我哋唔緊緊要嘅，好撚靠啲旅客嘅，唔夠膽殺到啲旅客嘅。你同嗰啲大陸人走落嚟就話：，如果冇自由行，你餓死香港一撚樣。所以你話真係要求啲港豬關心政治，真係好撚難。 政變都要買牛肉乾㗎，係 咪先？即係我冇講話政改咁撚複雜，已經有啲軍車走嚟走去咁樣，喂，歷史歷歷在目，即係有手啦。咁唔係，即係唔好講到咁撚遠古，講到即係之前紅衫軍、黃衫軍霸佔機場啊，開機關槍掃射。屌你反對派大遊行，反對派大遊行嗰啲有炸彈，有出埋手榴彈，都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啫嘛。即係講緊幾個月之前嘅事啫嘛，係咪先？好啦，同埋跟住然之後，喂，你而家去訪問，有啲人就會覺得就係話，你都唔好咁樣鬧啲人啦，你都唔好咁樣鬧啲人啦。喂，因為嗰個戒嚴令都係琴日先出嘅。咁去咗啲人都唔知啊，嗰啲咁樣。喂，我想講你真係太冇見識，係咪先？喂，英六落台唔係琴日嘅事係嘛？英六落台，紅衫軍宣布會入城，唔係幾日嘅，唔係幾日之間嘅事係嘛？ 即係佔領嗰啲政府機構。 喂，其實紅衫軍宣布入城嗰一下先係最危險噶嘛。即係當然你完全冇呢個認知啦，咁樣然之後你又照過去啦。喂，其實我想講喺你起飛之前已經係好危險噶啦。即係事實上去分析嗰個情況就係話，你係應該多謝軍方戒嚴添啊，去咗嗰啲香港人。如果唔戒嚴，紅衫軍順利入城嘅話，而家可能打撚緊啊！而家可能已經係烽火萬谷啦，撲你個街！屌你老尾！但係啲人覺得冇嘢，唔會搞到我哋嘅。大哥好重視旅遊業，你黐撚咗線嗰啲人真係。所以即係喺泰國嘅局勢就睇到港豬係真係幾撚咁有智慧。 旅行好緊要噶嘛，對於香港人嚟講，就算日本啲輻射社周圍都係，佢都照過去奶噶嘛。 唉，真係。好 呢個重點嘅對佢， 唔知點講。我哋今日主要係做港豬研究嘅，第一次講完呢個咁嘅張志剛，同埋呢個咁樣嘅阿黃磊，唔係港豬啦。講完張志剛，講完第二次講李卓人，講埋啲香港旅客，第三次我哋講李柱銘都係港豬研究嚟嘅。休息一陣， 好。